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自2016年春节上映，周星驰执导的国产影片《美人鱼》票房便势如破竹，最终票房达到了33.92亿人民币，成为华语电影票房的新标杆。不过，这个记录在第二年便被《战狼二》打破，2018年又被《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二》超越。不过，虽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美人鱼》不是周星驰最好的作品，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现象级的影片。各位是否看过这部影片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是我们特别策划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卖座影片展播第4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中国电影票房榜目前高居第4位的《美人鱼》。 重温全球最卖座电影，感受全球最华丽巨制，曾经的感动，难忘的回忆，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中国电影票房最卖座电影展播，中国电影票房榜第4位，美人鱼，2016年出品，33.92亿元人民币。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导演周星驰格外严格，一个动作一句台词都要做到最好，便常常亲自交戏。片中八哥的扮演者罗志祥的表演就是周星驰一招一式教出来的，而且罗志祥在影片中的很多高亢的演讲台词都是刻意模仿了周星驰的配音师石斑鱼的声音。而为了完成周星驰导演精益求精的要求，众主创也是卯足了劲儿。为了拍摄吃烧鸡那场戏，邓超和林允吃掉了150只鸡，重新拍摄的次数超过1000次。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刘轩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地产大亨，表面急躁易怒，嚣张跋扈，内心实则是一个小孩子，既敏感又缺乏城府。一次，他以200多亿的价格成功击败对手4眼，买下了青罗湾一片海域。因为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刘轩当晚便邀请几位商界大亨来到自己的私人别墅。可是，正当刘轩向大家炫耀自己的壮举之时， 一旁的郑总却泼了一盆冷水。 青罗湾也是好地方，我真常常怀疑你是不是做地产的，你会不会算数啊？ 我不会啊，四爷若兰会就好了，不管他们出多少钱我都照跟，而且永远只跪一口价。跪一口价，哎，盖个厕所都盖不出来。剑圣独孤求败的绝招是什么？没有招，无招胜有招。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 停，太难听了，我生气了。若兰买青罗湾肯定是亏的，他是为了抬高周边的楼价，让自己周边的楼盘卖得更好。你周边有个毛啊你？你有毛吗？一根都没有，还独孤求败？你现在求救吧你！ 刘先生今天晚上可是要请我们喝罗曼尼康帝的，你再这样子，他可就不请了。 若兰，你这样说话是落井下石。小刘，这个项目我估计大概要亏200多亿，还抬高我们的市价，让我们无厘头赚了300亿。我们还喝他100多万一瓶的红酒，岂不是禽兽吗？你是燃烧自己，照亮我们。你呀，是个伟人。 请赐我一拜。 喂，四爷，别，不敢， 我这辈子都还不了 了，真贵啊， 下辈子也困难了。 残忍呐！ 如果青罗湾可以填海的话，那就挣大发了。 海填海，青罗湾是保育区，一大堆海豚住在那里，要不然我怎么会把旁边那块破地卖给你呢？你以为我真的是爱你呀、啊？ 我听说海豚要搬家哦。 我打油桃给儿包他。什么东西啊？ 天海批文。 真的假的？ 是真的。 不玩了，走了。 喂，郑总。 哎哎。谈得好好的，干嘛突然之间要喷农药呢？ 喷农药，五边，这是我刚刚收购的高科技公司生产的飞行器。 哎，你先脱了，酒都还没喝。 就不脱。 这时气愤的郑总开始不断的骂脏话，丝毫没有注意到从刘巡手中飞出的酒塞儿，结果飞来的酒塞儿正好撞到郑总的飞行器开关，郑总顷刻之间腾空而起，最后撞断房间里的花岗岩才飞了出去。借此机会，四爷赶紧向刘轩示好，并要自己的女儿若兰去参加刘轩的派对。很快若兰和刘轩达成了合作，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土里土气还浓妆艳抹的神秘女孩跑了出来。这个叫珊珊的女孩一出现就疯狂地向刘轩示爱，但她真正的目的却是杀掉刘轩。原来珊珊是人鱼族的后代，因为刘轩的填海计划和海底声呐的冲击，美人鱼只能跻身于一艘破船里艰难生存。为了重获自由，珊珊和八爪鱼八哥特意设计这一出美人计，结果却并未奏效。不过珊珊的出现却激起了若兰的嫉妒。外表冷艳的若兰一直对刘轩存有好感，但又打从心里瞧不起刘轩的出身。有一次若兰的重伤彻底激起了刘轩心底的愤怒，他故意当着若兰的面拨通珊珊的电话，并跟珊珊一起来到了他做烧鸡的游乐场。一开始刘轩对在露天大排档吃烧鸡这件事情非常抵触，结果却一不留神就从白天吃到了晚上。 好吃的哭了吧？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也哭了。 我想起我爸，那个时候我家里很苦，我们只能上街捡吃的。有一天我爸捡了半只鸡腿回来，就是这个味道。 所以我从小就立志，我。 你嘴上有很多油。 所以呢，我从小就立志，我未来要挣很多很多。 赚那么多钱干嘛？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 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你挣再多的钱也是死路一条。 你懂你在说什么？ 是你不懂，我才会出现在你面前。 感谢你请我吃鸡，这是100万。 刘轩刚要离开，珊珊便把那100万的支票丢进了火炉。 你是谁？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我喜欢你啊。 你到底要干嘛？ 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我刘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87年的股债，97年金融风暴，02年非典，我都活过来了，我好牛的，今天就凭你跟我斗。 目的是多么多么寂寞，目的是多么多么空虚， 独自在顶峰中，冷风不断地吹过， 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 叹息间，是否只散罪过？或者宁要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 无 一生还比。 我这样的人会跟你一起玩飞船？ 飞啊！ 就这样，刘轩和珊珊在游乐场度过了美妙的一天。夜晚来临之际，刘轩又亲自把珊珊送回了青罗湾。原本珊珊就想趁此机会引刘轩进门除掉他，但是真的到了门口以后，珊珊却犹豫了。她故意把刘轩关在门外，而一直藏在门后的八哥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第二天，刘轩又把珊珊约到了一家料理馆。 你不是人，少。 这时，刘轩把一枚戒指套在轩轩的手上。 嫁给我。 哼。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我就娶你。 搞错了吧？ 冷静，你不就是穿衣服 low 一点，吃饭吧唧嘴，走路很奇怪，唱歌巨难听吗？那又怎样？我喜欢。 你不要玩我了。你身边那么多美女， 他们只是为了钱，但你不是。我现在什么都拥有了，但是我很孤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我，除了你。 可是我们昨晚才认识啊。 我做事情就是这样，快准狠。几百亿的生意我几秒钟就决定了，但这个决定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别说了，我错了，都错了，你干嘛那么笨呢？ 你才笨呢！你知道自己有多好吗？你不是人，你是天使，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狗屎运。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骗你的？ 你骗我好了，你一辈子都骗我好了。 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你再说下去，我心软，都是来伤你的。 失去理智的刘轩根本不愿听珊珊再多说什么，冲上去就吻了她。正在二人热吻之际，若兰突然走了进来。 才一天不理你，你就乱来了。 珊珊，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别再跟踪我啊。 我不能来这儿吗？我跟踪你干嘛？ 你不仅是跟踪我，你还窃听我，玩得很嗨啊。 几百亿的生意我窃听你又怎样？你现在跟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混在一起，我怀疑你神智有问题，我要撤资。 你要撤资？我求求你了，赶紧撤。 说完，刘轩立刻赶往青罗湾，结果却因此落入八哥之手。 就是因为你把声大放在海底，害得我们失了失，伤了伤。你知道，因为你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你知道你把地球的生态环境破坏成什么样子吗？你有什么权利去破坏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家园？今天，我们人鱼族就要宣判你下十八层地狱！谢谢。 你杀了我，生态还在啊？ 好像是啊。 就是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把你们害成这个样子。你把我放出去，我把声纳关掉，让我帮你们一次好不好？不要相信他，杀杀了！ 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你懂我。 刘轩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八哥用爪子缠住了脖子，眼看刘轩就要窒息而死。一直蜷缩在角落中的珊珊立刻出手砍断了八哥的爪子，放走了刘轩。 快走！ 从珊珊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八哥知道珊珊已经爱上了刘轩。与此同时，惊吓过度的刘轩逃出青罗湾以后，赶紧跑到警察局报案。 刘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帮到你？ 我要说的是，哎，您千万别害怕， 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会怕。您请说。 我刚才被人鱼绑架。人鱼是哪位？不是哪位，是一半人一半鱼的美人鱼。不是左和右，是上和下。它上面是人，下面是鱼。 头呢？它是女的。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就是那种长头发身材很好的那种半人半鱼的美人鱼，明白吗？ 明白了，您继续说。 他疯狂地追求我，说我很帅，试问谁不知道呢？然后把我绑架，再就在青龙湾那一带全部都是人鱼，还有八爪鱼。 八爪鱼 触须那么长，直接传过来。珊珊拿起刀，然后直接手起刀了，哗就，然后我就跳到那个海里面，我就像人。你又想什么？ 我想写高兴的事情。 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老婆生孩子了。 你又想什么？ 我老婆也生孩子了。 你们的老婆是同一个人？ 对对对啊。 不是，是同一天生孩子。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在开玩笑。 对对。 啊，喂， 你欺人太甚，我忍你很久了。 我老婆生孩子了。 你明明在笑我，你都没听过。 刘先生，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呢我们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 不如这样，刘先生，你先回去等消息，我们一有进展了第一时间通知你。请你们赶紧出去好吧，很危险的，多带点人啊。 回到公司以后，他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助手廖先生，结果依旧是被当成了神经病。而后心有愧疚的刘轩亲自跑到声纳实验室，体验了一下声纳的实际威力，并要求股东们同意他关掉声纳的决议。对此其他股东们都极力反对，而若兰却坚定地站在了刘轩的一边，帮他关掉了声纳。其 其实若兰并不是想真的帮助刘轩，而是通过这些让刘轩说出美人鱼生活的地点。原来他和海洋工作者乔治一直在寻找活着的美人鱼，并想开发新物种基因项目赚大钱。就这样，若兰和乔治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特工人员赶到了青罗湾。由于毫无预防，珊珊他们遭到了重创。虽然紧要关头人鱼族的师太出手激起海浪淹没了部分杀手，但他自己也中枪落入了水中。不过在那一刻，师太发现了声纳被关掉的事实，于是在师太的指引下，大家纷纷沉入了海底。但是珊珊却被若兰发射的鱼雷冲击到了岸上。然而就在珊珊要被若兰杀掉的时候，乘着飞行器赶来的刘轩挡在了珊珊的面前。 谁敢动他？谁动我？ 别管他，照打！ 我送你回家。 说着，刘轩抱起珊珊朝海边走去。这时若兰放箭击穿了刘轩的胸部。 你们神经病啊！有我在，不要怕。 放下我！ 我不放。 这时，身负重伤的刘轩鼓足最后一口气，把珊珊放回了海里，而他自己却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随后，大批警察赶到，逮捕了若兰等人。不久以后，重伤痊愈的刘轩着手做起了慈善，资助贫困大学生，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环保机构。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和珊珊一起去海底欣赏美景。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美人鱼》。周星驰对于影片的呈现要求非常严格，为了影片的效果，周星驰是不惜工本的。在拍摄过程中，演员的每一个动作，特别是表情，都要做到他满意为止，因此他也常常亲力亲为。有一场戏是拍两个临时演员的推撞反应，其实这场戏可能就只有几秒钟，甚至可能最后都会被剪掉。有自己坚持和要求的周星驰却亲自去跟两个临时演员对戏，那场戏就足足拍了两个多小时。另外，周星驰也都是手把手教林允如何演戏，他想让林允演成什么样，就会先演出来给林允看。林允的戏起码要拍20遍才过，甚至更多。周星驰经常在片场不苟言笑，当剧组气氛低气压时，邓超总是及时出来救火，是剧组的减压良药。拍摄期间，每当周星驰手上拿个流星锤或者弯刀等道具要给林允讲戏时，邓超就会过去让周星驰冷静，以大局为重。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美人鱼》这部影片的推广曲，由莫文蔚和郑少秋演唱的《世间始终你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问世间是否痴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